第85回，心猿渡木母，魔主几吞蝉。话说那国王早朝，文武多官据职表彰齐奏道：“主公，望赦臣等失仪之罪。”国王道：“众卿礼貌如常，有何失仪？”众卿道：“ 主公啊，不知何如，臣等一夜把头发都没了。” 国王执了这没头发之表，下龙床对群臣道：“ 哦，果然不知何故，朕宫中大小人等一夜也尽没了头发。” 君臣们都各汪汪滴泪道：“ 从此后再不敢杀戮和尚也。” 王府上龙位，各官各立本班。王又道：“ 有事出班来奏，无事卷帘散朝。” 只见那五班中闪出巡城总兵官，文武中走出东城兵马使，当街叩头道：“ 臣蒙圣旨巡城，夜来获得贼赃一柜，白马一匹，微臣不敢擅专，请旨定夺。” 国王大喜道：“ 哈哈哈，连跪起来。” 二臣即退至本衙，点起齐整军士，将跪抬出。三藏在内魂不附体道：“ 徒弟们，这一到国王前如何理说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莫让，我已打点停当了，开跪时他就拜我们为师礼，只叫八戒不要争竞长短。” 八戒道：“但只是免杀，就是无量之福，还敢竞争哩？” 说不了，抬至朝外，入五凤楼，放在丹池之下。二臣请国王开看，国王即命打开，方揭了盖，猪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，唬得那多官胆战，口不能言。又见孙行者搀出唐僧，沙和尚搬出行李，八戒进总兵官牵着马走上前，戳的一声道：“ 马是我的，拿过来。” 吓得那官儿翻跟头，跌倒在地。四众俱立在街中，那国王看见是四个和尚，忙下龙床，宣召三公妃后下金銮宝殿，同群臣拜问道：“ 长老何来？” 三藏道：“ 是东土大唐驾下，差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去真经的。” 国王道：“ 老师远来，为何在这柜里安歇？” 三藏道：“ 贫僧知陛下有怨心沙和尚，不敢明头上国，扮俗人夜至宝方饭店里借宿，因怕人识破原身，故此在柜中安歇，不幸被贼偷出，被总兵捉获抬来，今得见陛下龙颜，所谓拨云见日，望陛下赦放贫僧，海神恩变也。” 国王道：“ 老师既是天朝上国高僧，朕失营亚，朕当年有怨杀僧者，曾因僧谤了朕，朕许天愿要杀一万和尚做圆满，不期今夜皈依，叫朕等为僧。如今君臣后妃发都剃落了，望老师勿令高贤愿为门下。” 八戒听言，呵呵大笑道：“ 若要拜闻门徒，有何至见之理？” 国王道：“ 师若肯从，愿将国中财宝献上。” 行者道：“ 莫说财宝，我和尚是有道之僧，你只把官文倒换了，送我们出城，保你黄土永固，福寿长真。” 那国王听说，急着光禄寺， 大排筵宴，君臣合同拜归于一，即使倒换官文，求三藏改换国号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陛下法国之名甚好，但只是灭字不通，此行我过可改号为亲法国，管教你海晏河清，千代盛，风调雨顺，万方安呐。 国王谢了恩，摆整朝銮驾，送唐僧四众出城西去。君臣们秉善归真不提。却说长老辞别了亲法国王，在马上欣然道： 悟空，此一法甚善，大有功也。 沙僧道：哥，是哪里寻着许多整容匠，连夜剃着许多头？ 行者把那尸变化弄神通的事说了一遍，师徒们都笑不合口。正欢喜处，忽见一座高山阻路，唐僧勒马道： 徒弟们，你看这面前山势崔巍，且需仔细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放心放心，保你无事。 三藏道： 休言无事，我见那山峰挺立，远远的有些凶气，瀑云飞出，剑绝惊惶，满身麻木，神思不安。 行者笑道： 哈哈哈，你把悟朝禅师的多心经早已忘了。 三藏道：我记得。 行者道： 你虽记得，还有四句颂子你却忘了哩。 三藏道： 哪四句？ 行者道： 哈哈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 三藏道： 徒弟，我岂不知，若依此四句，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。 行者道： 不瞎说了，心境功名独照，心存万境皆清，差错些成惰懈，千年万载不成功，但要一片至诚，雷音只在眼下。四句惊惶，神思不安，大道远矣，雷音亦远矣，切莫狐疑，随我去。 那长老闻言，心神顿爽，万虑皆休。四众一同前进，不几步到于山上，举目看时，那山真好山，细看色斑斑，顶上云飘荡，崖前树影寒，飞禽犀里，走兽凶顽，林内松千竿，峦头竹几竿，吼叫是苍狼夺食，咆哮是恶狐争餐，野猿长啸寻仙果，麋鹿攀花上翠兰，风洒洒，水潺潺，时闻幽鸟于涧管，急处藤萝牵又扯，满溪瑶草杂香兰，林林怪石萧萧风岩，胡落成群走，猴猿作对晚，行客正愁多险峻，奈何古道又弯缓。师徒们切切惊惊，正行之时，只听得呼呼一阵风起。三藏害怕道： 哦，风起了。 行者道： 哈哈哈，春有和风，夏有熏风，秋有金风，冬有朔风，四时皆有风，风起怕怎的？ 三藏道： 这风来得甚急，决然不是天风。 行者道： 哈哈，自古来风从地起，云自山出，怎么得个天风？ 说不了，又见一阵雾起，那雾真个是漫漫连天暗，蒙蒙扎地魂， 日色全无影，鸟声无处闻，宛然如混沌，仿佛似飞尘。不见山头树，哪逢采药人。三藏一发心惊道： 悟空，风还未定，如何又这般误疾？ 行者道：且莫忙，请师父下马，你兄弟二个在此保守，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。郝大圣把妖异功救到天空，用手搭在眉上，圆睁火眼向下观之，果见那悬崖边坐着一个妖精。你看他怎生模样？炳炳文斑多彩艳，昂昂雄势甚抖擞，尖牙出口如钢钻，利爪藏蹄似玉钩，金眼圆睛禽兽怕，银须倒竖鬼神丑，张狂笑孔是威猛，爱物喷风运智谋。又见逼左右手下有三四十个小妖摆列，他在那里逼法的喷风爱物。行者暗笑道： 嘿嘿，我师父也有些先兆，他若不是天风，果然不是，却是个妖精在这里弄喧哩。若老孙使铁棒往下就打，这叫做捣蒜打，打便打死了，只是坏了老孙的名头。 那行者一生豪杰，再不晓得暗算计人，他道： 我且回去照顾猪八戒，照顾叫他先来与这妖精见一仗，若是八戒有本事打倒这妖，算他一功，若无手段被这妖拿去，等我再去救他才好出名。 他想到 八戒有些多懒，不肯出头，却只是有些口紧，好吃东西，等我哄他一哄，看他怎么说。 及时落下云头，到三藏前。三藏问道： 悟空，风物处吉凶何如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这会子明净了，没什么风物。 三藏道： 正是，觉得退下些去了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师父，我长时间还看得好，这番却看错了。我只说风物之中恐有妖怪，原来不是。 三藏道： 是什么？ 行者道： 前面不远乃是一庄村，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干饭，白面馍馍斋僧里，这些物像是那些人家蒸笼之气，也是极善之应。 八戒听说，认了真实，扯过行者，悄悄的道： 哥哥，你先吃了他的斋来的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吃不多，因那菜蔬太咸了些，不喜多吃。 八戒道： 哼，去，凭他这么咸，我也进肚吃他一饱，十分作渴，便回来吃水。 行者道： 你要吃吗？ 八戒道： 正是，我肚里有些饥了，先要去吃些儿，不知如何。 行者道： 哈哈，兄弟莫提，古书云，父在子不得自转，师父又在此，谁敢先去？ 八戒笑道： 你若不言语，我就去了。 行者道： 哈哈，我不言语，看你怎么的去。 那呆子吃嘴的见识偏有，走上前唱个大诺道： 师父，适才师兄说前村里有人家斋僧，你看这马有些要打搅人家，便要草要料却不费事，幸如今风物明净，你们且略坐坐，等我去寻些嫩草先喂喂马，然后再往那家子化斋去吧。 唐僧欢喜道： 好啊，你今日却怎肯这等勤急，快去快来。 那呆子暗暗笑着便走。行者赶上扯住道： 嘿嘿，兄弟，他那里斋僧只斋俊的，不斋丑的。 八戒道：“这等说又要变化是。” 行者道：“正是，你变变去。”好呆子，他也有36般变化。走到山坳里，捻着诀，念动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矮瘦和尚，手里敲个木鱼，口里哼啊哼的，又不会念经，只哼的是上大人。却说那怪物收风莲雾，号令群妖，在于大路口上摆开一个圈子阵，专等行客。这呆子晦气，不多时撞到当中，被群妖围住。这个扯住衣服，那个扯着丝绦，推推拥拥，一袭下手。八戒道：“ 不要扯，等我一点点吃将来。” 群妖道：“哈哈，和尚，你要吃甚的？” 八戒道：“你们这里斋僧，我来吃斋的。” 群妖道：“哈哈，你想这里斋僧，不知我这里专要吃僧，我们都是山中得到的妖仙，真要把你们和尚拿到家里上蒸笼蒸熟吃哩，你倒还想来吃斋？” 八戒闻言心中害怕，才抱怨行者道：“这个弼马温岂是被懒，他哄我说是这村里斋僧，这里哪得村庄人家，哪得斋什么僧，却原来是些妖精。”那呆子被他扯急了，即便现出原身，腰间扯钉耙，一顿乱住，助退了那些小妖。小妖急跑去报与老怪道：“ 大王，祸事了。” 老怪道：“有甚祸事？” 小妖道：“山前来了一个和尚，且是生得干净，我说拿家来蒸他吃，若吃不了，留些儿防天阴，不想他会变化。” 老妖道：“变化甚的模样？” 小妖道：“那里成个人像，长嘴大耳朵，背后又有鬃，双手抡一根钉耙，没头没脸的乱住，唬得我们跑回来报大王爷。” 老怪道：“莫吧，等我去看。”抡着一条铁杵走近前看时，见呆子果然丑恶，他生得对嘴出长3尺0，獠牙眦出赛银顶，一双圆眼光如电，两耳山风呼呼声，脑后鬃长排铁剑，浑身皮糙癞骸青，手中使剑7条步，9尺钉耙个个精。妖精硬着胆喝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快早说来，饶你性命。”八戒笑道：“呵呵呵，我的儿，你是也不认得你猪祖宗哩？上前来说与你听。”巨口獠牙，神力大，玉皇身我天蓬帅，掌管天河8万兵，天宫快活多自在，只因酒醉戏宫娥，那时就把英雄卖，一嘴拱到斗牛宫，吃了王母灵芝菜，玉皇亲打2000锤，把吾贬下3天界，叫吾立志养元神，下方却有为妖怪，正在高庄喜结亲，命抵撞者孙兄在，金箍棒下受他降，低头才把杀门拜，备马挑包做行宫，前生少了唐僧寨，铁脚天蓬本姓朱，法名改作猪八戒。那妖闻言喝道：“哈哈，你原来是唐僧的徒弟，我一向闻着唐僧的肉好吃，正要拿你哩，你却撞得来，我肯饶你，不要走，砍除。”八戒道：“孽畜，你原来是个染博士出身。”妖精道：“我怎么是染博士？”八戒道：“不是染博士，怎么会是棒槌？”那怪哪容分说，近前乱打，他两个在山坳里这一场好杀，9尺钉耙 一条铁棒，爬丢解数滚狂风，楚运计谋飞骤雨。一个是无名恶怪祖山城，一个是有罪天蓬福姓主。姓正何愁怪与魔，山高不得今生土。那个楚驾犹如蟒出潭，这个爬来却似龙离谱。喊声叱咤震山川，吆喝雄威惊地府。两个英雄各逞能，舍身却把神通堵。八戒长起威风，与妖精厮斗。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起围住不提。却说行者在唐僧背后忽失声冷笑，沙僧道：“哥哥冷笑何也？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嘿，猪八戒真个呆呀，听见说斋僧就被我哄去了，这早晚还不见回来，若是一顿爬打退妖精，你看他得胜而回，争嚷功果，若战他不过，被他拿去，却是我的晦气，背前面后不知骂了多少弼马温里。吴敬，你休言语，等我去看看。” 郝大圣他也不使长老知道，悄悄的脑后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掀起叫变，即便做本身模样，陪着沙僧随着长老，他的真身出个神，跳在空中观看。但见那呆子被怪围绕，钉耙势乱，渐渐的难敌。行者忍不住暗落云头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八戒不要忙，老僧来了。” 那呆子听见是行者声音，仗着势欲长威风，一顿爬向前乱拄。那妖精抵敌不住道：“ 这和尚闲钱不济，这会子怎么又发起狠来了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哼，我的儿不可欺负我，我家里人来也。” 一发向前，没头没脸住去。那妖精尾架不住，领群妖败阵去了。行者见妖精败去，他就不曾近前，拨转云头，尽回本处，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。长老的肉眼凡胎哪里认得？不一时，呆子得胜，也自转来，累得那粘盐鼻涕白沫生生，气呼呼的走将来，叫声：“ 师傅！” 长老见了，惊讶道：“ 八戒，你去打马草的，怎么这般狼狈回来？像是山上人家有人看护，不容你打草吗？” 呆子放下耙，捶胸跌脚道：“ 师傅，莫要问，说起来就活活羞杀人。” 长老道：“ 为什么羞来？” 八戒道：“ 师兄捉弄我，他先头说风部里不是妖精，没甚凶兆，是一庄村人家好善蒸白米干饭，白面馍馍斋僧的，我就当真像是肚里饥了，先去吃些儿，加以打扫为名，岂知若干妖怪把我围了，苦战了这一会儿，若不是师兄的哭丧棒相助，我也莫想着脱罗网回来也。” 行者在旁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这呆子胡说，你若做了贼，就攀上一牢人，是我在这里看着师父，何曾策离？” 长老道：“ 是啊，悟空不曾离开。” 那呆子跳着嚷道：“ 师父，你不晓得他有替身。” 长老道：“ 悟空端的可有怪吗？” 行者瞒不过，躬身笑道：“ 哈哈，是有个把小妖，他不敢惹我们。八戒，你过来，一发照顾你照顾。我们既保师傅走过险峻山路，就似行军的一般。” 八戒道：“ 行军便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做个开路将军，在前剖路，那妖精不来便罢，若来时你与他赌斗，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。” 八戒料那妖精手段与他差不多，却说：“ 我就死在他手里也罢，但我先走。行者笑道：“ 哈哈，这呆子先说晦气话，怎么得长进？” 八戒道：“哥，你知道公子登言不醉即饱，将士临阵不死带伤，先说句错话，后边有威风。”行者欢喜，急忙备了马，请师傅骑上。沙僧挑着行李，相随八戒一路入山不提。却说那妖精率几个败残的小妖径回本洞，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无言。洞中还有许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问道：“ 大王常时出去喜喜欢欢回来，今日如何烦恼？” 老妖道：“小的们，我往常出洞巡山，不管哪里的人与兽，定捞几个来家养善如等。今日造化低，撞见一个对头。” 小妖问：“是哪个对头？” 老妖道：“哼，是一个和尚，乃东土唐僧取经的徒弟，名唤猪八戒。我被他一顿钉耙，把我住的败下阵来，好恼啊！我这一问，常闻的人说，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罗汉，有人吃他一块肉，可以延寿长生。不期他今日到我山里，正好拿住他争吃，不知他手下有这等徒弟。”说不了，斑布丛中闪上一个小妖，对老妖哽哽咽咽的哭了三声，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声。老妖喝道：“ 哎，你又哭又笑，何也？” 小妖跪下道：“ 大王才说要吃唐僧，唐僧的肉不中吃。” 老妖道：“人都说吃他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，与天同寿，怎么说他不中吃？” 小妖道：“若是中吃，也到不得这里，别处妖精也都吃了，他手下有三个徒弟里。” 老妖道：“你知他哪三个？” 小妖道：“他大徒弟是孙行者，三徒弟是沙和尚，这个是他二徒弟猪八戒。” 老妖道：“沙和尚比猪八戒如何？” 小妖道：“也差不多。” 那个孙行者比他如何？ 小妖吐舌道：“哦，不敢说。那孙行者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。他500年前曾大闹天宫，上方28宿、9曜星官、12元辰、5情4相、东西星斗、南北二神、5岳4毒、普天神将也不曾惹得他过。你怎敢要吃唐僧？” 老妖道：“你怎么晓得他这等仔细？” 小妖道：“啊，我当初在狮驼岭狮驼洞与那大王居住，那大王不知好歹，要吃唐僧，被孙行者使一金箍棒打进门来，可怜就打得犯了骨牌名，都断不绝溜。还亏我有些见识，从后门走了，来到此处蒙大王收留，故此知他手段。” 老妖听言大惊失色，这正是大将军怕趁雨，他闻得自家人这等说，安得不惊。正都在悚惧之际，又一个小妖上前道：“ 哎，大王莫恼莫怕，常言道事从缓来，若是要吃唐僧，等我定个计策拿他。” 老妖道：“你有何计？” 小妖道：“我有个分瓣梅花计。” 老妖道：“怎么叫做分瓣梅花计？” 小妖道：“如今把洞中大小群妖点将起来，千中选百，百中选十，十中只选三个，须是有能干的、会变化的，都变作大王的模样，顶大王之盔，冠大王之甲，执大王之杵，三处埋伏。先找一个战猪八戒， 再招一个斩孙行者，再招一个斩沙和尚，舍得三个小妖调开他弟兄三个。大王却在半空伸下拿云手去捉着唐僧，就如囊中取物，就如雨水盆内撵苍蝇，有何难哉？ 老妖闻此言，满心欢喜道：“此计绝妙，绝妙！这一去拿不到唐僧便罢，若是拿了唐僧，绝不欠你，就封你做个前部先锋。” 小妖叩头谢恩，叫点妖怪，即将洞中大小妖精点起，果然选出三个有能的小妖，俱变作老妖，各执铁杵，埋伏等待唐僧补提。却说唐长老无忧无虑，相随八戒上大路，行够多时，只见那路旁边扑噜的一声响亮，跳出一个小妖，奔向前边要捉长老。孙行者叫道：“ 八戒，妖精来了，何不动手？” 那呆子不认真假，撤钉耙赶上乱住，那妖精拾铁杵急驾相迎，他两个一往一来的，在山坡下正然赌斗，又见那草窠里响一声，又跳出个怪来，就奔唐僧。 行者道：“师傅，不好了，八戒的眼珠放那妖精来拿你了，等老孙打他去。” 急撤棒迎上前喝道：“ 哪里去，看棒！” 那妖精更不打话，举杵来迎，他两个在草坡下一撞一冲，正相持处，又听得山背后呼的风响，又跳出个妖精来，径奔唐僧。沙僧见了大惊道：“ 师傅，大哥与二哥的眼都花了，把妖精放将来拿你了，你坐在马上等老沙拿他去。” 这和尚也不分好歹，急撤杖对面挡住那妖精铁杵，恨苦相持，吆吆喝喝乱嚷乱斗，渐渐的掉远。那老怪在半空中见唐僧独坐马上，伸下五爪钢钩把唐僧一把抓住。那师傅丢了马，脱了灯，被妖精一阵风净射去了。可怜，这正是禅性遭魔难成果，江流又遇苦灾星。老妖按下风头，把唐僧拿到洞里叫 先锋。 那定时的小妖上前跪倒，口中道：“ 啊，不敢不敢。” 老妖道：“ 何出此言？大将军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。当时说拿不得唐僧便罢，拿了唐僧，封你为前部先锋。今日你果妙计成功，岂可实信于你？你可把唐僧拿来，找小的们挑水刷锅，搬柴烧火，把它蒸一蒸，我和你都吃他一块肉，以图延寿长生也。” 先锋道：“大王切不可吃。” 老怪道：“既拿来，怎么不可吃？” 先锋道：“ 大王，吃了他不打紧，猪八戒也做的人情，沙和尚也做的人情，单空孙行者那主子瓜毒，他若晓得是我们吃了，他也不来和我们厮打，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一竖，竖个窟窿，连山都掬倒了，我们安身之处也无知矣。” 老怪道：“先锋，凭你有何高见？” 先锋道：“ 依着我，把唐僧送在后园，绑在树上，两三日不要与他饭吃，一则图他里面干净，二则等他三人不来门前寻找，打听了他们回去了，我们却把他拿出来，自自在在的受用，却不是好？” 老怪笑道：“ 哦，哈哈哈哈，正是正是，先锋说的有理。” 一声号令，把唐僧拿入后园，一条绳绑在树上，众小妖都去前面去听候。你看那长老苦挨着绳缠锁绑， 紧缚劳栓，止不住腮边流泪，叫道：“ 徒弟啊，你们在那山中勤怪深路里干药，我被婆魔捉来，此处受灾，何日相会，痛杀我也。” 正自两泪交流，只见对面树上有人叫道：“ 长老，你也进来了。” 长老正了性道：“ 你是何人？” 那人道：“ 我是本山中的樵子，被那山主前日拿来绑在此间，今已三日，算计要吃我哩。” 长老滴泪道：“ 樵夫啊，你死只是一身无甚挂害，我却死得不甚干净。” 樵子道：“ 长老， 你是个出家人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妻子，死便死了，有什么不干净？” 长老道：“ 我本是东土往西间取经去的，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经，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。今若丧了性命，可不叛杀那君王，辜负那臣子，那枉死城中无限的冤魂，却不大失所望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一场功果，竟化作风尘，这却怎么得干净也？” 樵子闻言，眼中坠泪道：“ 长老，你死也只如此，我死又更伤情。与母关居，更无家业，只靠着打柴为生。老母今年83岁，只我一人奉养，倘若身丧，谁与他埋尸送老？苦哉苦哉，痛杀我也。” 长老闻言放声大哭道：“ 哎，可怜可怜，山上尚有思亲意，空叫贫僧会念经，事君事亲，皆同一理，你为亲恩，我为君恩。” 正是那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，却说孙行者在草坡下战退小妖，急回来路旁边，不见了师傅，只存白马行囊，慌得他牵马挑担向山头找寻。一正是那有难的江流专遇难，降魔的大圣亦遭魔，毕竟不知寻找师傅下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